等了，欢迎你来到今天9月10号星期六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嘿嘿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嘿嘿。9月10号有生日寿星，台南的丽他说9月10号是我的生日，希望你们可以亲自帮我唱怪里怪气的生日歌， 然后 让我有个开心的生日，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已经唱完了？ 你们刚唱的第一句一个段落啊，你听不出来吗？你听不出来吗 ？One more time， 怪里怪气生日快乐。 还有呢，就是9月10号生日的打火机。 刚才在第二个段落还有两句。 嘿，请继续。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九月十号的打火机，他说：“ 刚刚什么意思？” 鼻子痒啊！他从国小跟姐姐一起听节目，那个时候觉得姐姐很奇怪，为什么姐姐半夜一直笑得很夸张？然后我就进了点点点的坑。希望之前马克说的，有机会真的可以找朱家安上节目，希望可以成真。 哦，真的、啊。有很多人想要听那个吗？ 或是凌晨不起？ 不起呀、啊！ 凌晨不起是谁？ 台湾霸里面啊，很可爱哦，就是我好喜欢他配音哦。 所以他是 他就是拜拜 配音员吗？ 他不是配音员，可是就是台湾霸的一群，就是反正就是他们的朋友，但是他配的东西，我觉得蛮生活化，蛮有亲和力的。 好，打火机的愿望希望今年有机会可以成真，打火机跟丽祝你们生日快乐、yeah! 如果呢你是9月份的寿星，欢迎上脸书搜寻青春点点点，然后在我们的粉丝专页里头的网志区，你就可以留下你的生日留言，让我们在一天的一开始祝你生日快乐。为你送的歌曲来自于乌克披头四 Let it be。

不知道我们的常常搞轰趴会不会成真。 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为什么是限制级的，光他的原声带就这么脏他原声带是十八禁哦。 但我们有他的原声带， 对，因为美国已经先上了嘛。 Take us to the great beyond where we're sure nothing about how to do。 他可能是你最讨厌的音乐剧，但只要是常常你就觉得音乐剧可以接受。 常常有点可爱啊。 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马克信箱 又开始要没信了。 对的，今天的我们回完信之后就是所谓的弹尽援绝。 Oh no， 所以各位， 我们附加值时间过完了， 我们不需要任何的中秋月饼、中秋文旦，我们只需要你的中秋来信， 我们需要你的中二病 欢迎多多写信给我们好吗？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就可以了。 oh, oh. 快乐的日子还是有到尽头的时候， 天天过年那是不可能的。 我想看上次就是很糟糕，就一封信要念两次，那是什么时候？五月吗？其实我们也忘记，就是苦日子我们也没有记得嘛，好像苦日子也没那么苦。 那我们是蛮乐观的一群人咯。 看我们真的是九型人格当中的第七型吧，我们就是享乐人啊。 但是不要让我们痛苦好吗？ 没关系，我不害怕痛苦。 OK。 就算没有信， 你也有办法。 我就跟你讲奥运的金牌文章。来了，这一封明信片是很长很长的明信片，它大概有普通的 两倍长。你是说字数很长，还是它真的这一张就很长？ 就这一张明信片可能是一般可能可以做三张。 这是哪里啊？什么 ？Bungo Bungo， 在博斯。哼。好，去博斯的谁呢？史密斯去了博斯，他说我正在环澳的路上，当我要开进入西澳 WA 的时候，我们跟台湾零时差哦，就进入到西澳的时候跟台湾一样都是加八 哦，我们时区是一样的， 就是对对对。可是如果东澳的话，就是东澳跟我们差2个小时。听到上次我寄出的明信片的录音档，有着愉快感，因为我真的出发啦。8月10号从布里斯班到南回归线，再到 With Sunday 看大堡礁跟新行礁跟白天堂海滩，都是世界级的哟，也是浮潜，也去浮潜看苏梅 大 鱼吗？真的好大，苏梅鱼是什么啊？我只知道苏梅岛，苏是苏小姐的苏梅，苏小姐的眉毛啦。 哦，苏梅鱼啊， 对，苏小姐的眉毛， 听起来很不好吃哎。 人家说不定是不能吃的热带鱼，你什么都想要吃，台湾人思维好可怕哦。结束后呢，到了 Karen's 浮潜，还是 Karen's 浮潜跟深潜，再一路往西边开。有一天路途 一路向西， 对，有一天路途真的超远。对，什么？你看到常常的笑？ 你想看常常搞轰趴里面他们的内页写真吗？ 好啊。 一群常常非常的惊讶。 我觉得2017年的年历就是以他为范本了，你觉得怎么样？ 然后他们也有可能遇到，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生死交关。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年历哦。 对啊，2017年年历。 我们不用先做一些， 我们就以插画大师 购买意愿调查吗？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嗯，我们就是买年历，买年历送五马力。 Please make me 买年历送五马力单曲，这样子好不好？ 不用做到这个地步吧，这很亏本欸。 不会，就是这样子。 买年历送欧马克一句祝福，怎么样？ 送我一句祝福，这真的是大家不想买啊。不想买。2017年会是个很糟糕的一年。2017年 没有，台湾人真的很喜欢收到一些好运啊， 你说什么限定祝福哦， 保平安啊等等之类的。 一些很玄的都很迷啊，不然为什么那些什么好运这样就来这种书卖这么好？ 不行，可是我就是想要破除迷信的人，我还做这种事情，这不是很违反吗？好，没有问题，那就是买年历送五马力单曲加欧马克祝福，最后还是要 请继续回那一封很长的明信片。 好，然后他说有一天路途真的超远，要开22个小时才会到下一个景点。我天， 好可怕哦。 对啊，我们环澳都是玩热门的重点，因为只有40天，但是每天都很充实哦。饿了就停下来吃泡面，吃饱上路，路上还有很多野牛在路上散步，真的很怕晚上去遇到，超可怕的。我在路上呢也有撞过袋鼠，来澳洲好像一定要撞一次袋鼠才算有在澳洲开过车。 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 所以就是在台湾一定要撞过一次人。 对，我也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才算是在台湾开过车。西北澳真的太热了，真的会立马干掉的热。在开车的时候听录音档，强强说接下来一个礼拜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是你的人生。 强强，我这样讲哦。 因为太热，我的伙伴 Becky 突然喊出，我的人生啊，怎么这么热啊，我都快要融了，我的人生 OMG Oh my god。 我现在只在意就是你的伙伴是 Becky， 是个女生， 然后咧 我的 focus 就 focus 在这里，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念 下去。你少在那边，你要我摧毁你的想象吗？ 你不要这样做， 不然我怎么让你继续回信？ 你如果下次再摧毁我的想象，我就一直传 FBI 穿内裤跟裸体给你。 你以为你的动作比我快吗？那张照片我更早就看到了， 真的 远远早于你，你简直看不到我车尾灯的速度。 谁传给你的？ 我的脸书就是辅助这些东西。我的脸书就是没有正经的，都是这些怪东西。 好多太阳真的太大了，然后我们都要干了。到 Broome 骑骆驼，就是我生平第一次骑哦。他们有时候还会失控，但是太可爱了。我们骑完就离开，前往下一个镇去。我澳洲呢，起因就是因为到了 Dampier 这个小镇，要来看 Red Dog 的故乡。红狗是什么 ？Red Dog。 红狗，你要我现在 Google 吗？ 对啊，什么是 Red Dog？ 那你要我关键字打红狗的故乡吗？还是 你就打 Red Dog？ 你就打 Red Dog。是什么 ？OK OK R E D 空一格 D L G Red Dog 电影哦？ 是什么？ 红狗背包客。 哈 ，Red Dog 是什么、啊？他说 红狗背包客是一部。 他说他有拍成电影，台湾叫做红狗背包。哎、欸，真的是哎、欸，红狗背包客。 它是一部2011年的澳洲电影，有 Chris。 好，不重要，不重要。他讲什么？ 好。剧情改编真实故事写成的小说，原本是小说，就叫《红狗》（Red Dog）。然后他有入围很多奖项。就是1979年的某一个晚上，有一个货车司机，他叫做汤马士，他去到了西澳的丹皮尔，进入小镇里的酒吧之后，他看到一群人影，然后其中一个人。握着一支枪，然后他就觉得我是不是目睹了一场谋杀案呢？所以他就冲到了另外一间房间，在另外一间房间，他看到一个人正试着将一个看起来生病的狗放到地上。在汤马士的面前，这群人无法替这只狗安乐死。然后他又回到了酒吧的柜台，一名叫杰克。 这个故事是要把整部电影讲完，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可能要花30分钟？ 不用，一名叫做杰克的小镇名人跟他说：“哦，这只狗的名字就叫做 Red Dog， 并且开始讲这只狗的传奇故事。就是这只狗刚到丹皮尔的时候，跟很多钢铁厂的矿工成为朋友。那这些人工作就是开采铁矿石嘛，那每一个矿工都跟汤马士说：‘哦，我跟狗之间的故事，我跟狗之间的故事，每一个人。’”但是在这个阶段里面，红狗是没有主人的，它是属于工厂里每一个人的。接着其中一个人就说啦：“哦，有一个美国人，他叫做 John， 后来成为了红狗的主人。那他是一个公车司机，负责开去那个钢铁厂的路线。然后同时，你知道里面一定会有爱情故事嘛，所以他是跟工厂里的秘书在谈恋爱。 那他生活两年之后就跟这个女生求婚，求婚的那一晚John就跟这条狗说，我跟你说，你要待在那个女主角的车屋回来之前，你都要待在家里，要乖乖待在家里哦。但是隔天一早，当John要从女主角家回家的时候，路上发生了意外。 我听到目前都还没有很吸引我的故事点耶， 就是John死掉了之后呢，就是女主角也很难过嘛，所以他们都忘了这条狗的存在。 嗯， 在葬礼后的三天，他们才发现，哈，那只狗还待在John说你要乖乖待在那边的地方哦，就还一直待着。嗯，在三个礼拜之后，这条狗决定要去找这个已经死掉的John。 如何找？ 他就以钢铁厂为第一个地点嘛，就是先去工厂想要找他，接着去 bar 找，去任何只要在这个可能城镇里面主人曾经去过地方，他都找。接着开始横越从博斯到达尔文，就是整个西北部，还有传言说红狗搭上了往日本的船，所以他到日本变成了忠犬小八。 还是他搭着日本的船会让我想到之前的海角七号。 反正呢，最后他觉得很悲哀，所以他决定回到故乡丹皮尔。一回到故乡之后，他就去到当初那个女主角住的车屋公园。女主角看到他也觉得， 欣 喜若狂。嗯，可是呢，这个车屋公园的管理员说，这个公园里面不可以有狗的存在哦。如果你再这样子，我要拿枪射这条狗。 嗯嗯嗯。 所以他们开始，就是矿工的朋友跟女主角开始在 救他，不要射他，拜托，求求你。 就是寻求支持等等之类的。大概是这样。你要再听完吗？下面还有很多。 对啊，我就说可能要30分钟嘛，这一开始刚刚听我就觉得不对，应该是只是一个开头啊，你怎么会讲这么久。好，反正红狗背包客 Red Dog 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你是谁啊？史密斯就是因为这一部电影然后觉得很感人。 我真的是没有看过这一部。哦， 对啊，他说他为什么要去澳洲，然后为什么要环澳，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故事跟这部电影。然后我有见到他的雕像，非常的兴奋但又带着感伤的心情。不过我要带着他的旅行精神继续旅行下去。我们误开到 4WD， 4WD 是什么？ 4WD 才能走的路。 我们误开到 4WD， 查一下。想不出来的啦，这应该某一种车才能开，还是某一种什么什么 4WD 中古车。4WD 四轮驱动，简称 4WD。 哦， 那四轮驱动又怎么样？ 就是 很多人看到四轮驱动就会联想到越野车跟 SUV 是分开念还是合在一起念？ SUV 分开念。 嗯 嗯， 啊，你还想知道 那 SUV 的那个简写分别代表什么？ SUV 哦， 嗯， SUV Go 四轮驱动，对，四 W Sport Utility Vehicle 哈 Vehicle V E H I C L E 哦 Vehicle， 这是特例，这真是特例。 听众们 Vehicle 真是特例。 各位点友，你们是不是也发现了世界上有太多特例了呢？特例比规则还多。 没有。欸，你觉得特例比规则还多这件事情就是需要打个问号咯。规则当然，如果特例比规则还多的话，那特例就是规则啊。 Sport Utility Vehicle Vehicle Vehicle Vehicle Vehicle 那个 H 好像不发音。 Vehicle Vehicle 嗯， 好， SUV 今天学到了 Sports Utility Vehicle， 所以是什么跑 运动动力车 运动型 休旅车这样子。 好， SUV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好，误开到了四轮驱动车才能走的路，所以车子差点坏在那边，还好及时回转，开了9公里然后再返回9公里，都是以时速10公里在开。 10公里就是人在跑步嘛。 对，一走车子就开始抖，一直抖抖抖抖抖，抖到我们的车都快要坏掉了。开这段路呢，我的人生过得很慢很慢，因为如果车子坏的话没有人可以救，那里就只有红土以及袋鼠的尸体。我的人生啊，这一小段路过得如此漫长，还好小镇可以修修好。 反正可以修好啦，可以把车修好，我们就上路啦。我们路上很多地区呢都是仅供 SOS， 没有手机讯号。我已经没有听青春点点吗？还是没有动？还是没有什么？这个字我认不得啊，没有讯号好多天了。希望剩下的20天能够顺利。我们已经到博斯咯。好，所以这个 Bongo Bongo 应该也不是博斯， Bongo Bongo 应该在哪里啊？应该不知道，西澳北澳某一个奇妙的地方。 那希望史密斯下一次除了继续跟我们分享你的旅途之外，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 Becky 吗？ 对， Becky 之间的故事， 史密斯与 Becky 的夜晚行程。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那间食品工厂好像使用违法添加物哎！ 食品检举，请打1919。 哎，这罐头上面的标示不清不楚哎！ 食品相关咨询，请打1919。不管是食品检举、消费问题、中小企业咨询，还是生鲜农产咨询，1919一通就够。全国食安专线1919一通就够。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失败难免会有，我选择高歌。 失败也高歌，这是我独有的权利，并非只是为了掌声。 九月六号，争离经，失败的高歌强势回归，炮耳音乐。 大家好，我是林心怡。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I don't 继续回来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啊。 哦哦，漏了一个生日寿星，今天九月十号还有一个18岁的孩子生日快乐，他是台北的左一。左一说呢，节目听了好几年，为了我的高三生活奋斗。听完生日留言之后，我就决定要消失一阵子了，因为他要为自己的目标所努力，希望明年打开收音机能够再次听到你们的声音。今年的愿望呢，是希望大家可以上理想的学校，虽然老梗但是很实际，也谢谢一直支持我的朋友还有每天晚上逗我发笑的你们， 赞赞。 所以我们等你归队， 换你吧，我刚刚回过，对不对？ 这边也是一个明信片，来自于鹿港小镇桂花巷酸梅汤。 鹿港小镇怎么唱啊？鹿港小镇怎么唱？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他说他是天木，天木正在单车环岛第六天，准备离开鹿港，前往云林湖口。今天我要骑66公里，希望我会准时到朋友家，不要迷路。昨天呢，在鹿港的背包客栈，他看到一本手作的美食目录，上面写阳明山下智久，觉得好熟悉啊！这跟节目的阳明山下智久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话说，我之前在男女版 PTT 上面看到来自未来科技尖端科技的 iPhone 8 SS， 没有，他会叫 Double S。他之前也有讲过，就是他什么阳明山下智久，他也写过这个、欸、 哦，真的哦， 对啊， 还是这个真的蛮好联想的， 嗯嗯，你的那封这么快就没了？ 他就真的是这样子啊，字又很开又很大， 不可以， 啊、我可以跟你说，他的邮票是一颗木瓜， 不可以，那我们这一封再念一次好了。 哎、欸，他有哦，这个明信片是一个插画家画的，叫做瓜牛小姐。所以如果你喜欢那种手绘啊、手写的字啊，一些有点晕染的颜色，水小小水墨画，也没有很水墨，彩色水墨，或许你可以去搜寻一下瓜牛小姐，或是你喜欢的画风啊， 或是如果因为现在有太多的插画家，然后如果你喜欢那种就是用签字笔，大部分都是黑色的，画出来就是有一点点怪奇跟诡异，然后你希望它可以当作你2017年的年历的话呢，就请密切注意青春点点点。 有这回事？ 我们有就是天才画家，就是未来最闪亮的一颗星，即将要被华研签下来的玛丽，要来就是设计2017年的年历。大家敬请期待。 在年历之前，九月份，现在大家是不是好像差不多也要买明年的日历本了？ 对啊，对啊， 嘿， 对啊， 好好好。 欸，我是韩吉，我想要分享这个暑假在补习班打工的心得。今年是我升大一的暑假，也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因为之后要去台南读书了，所以就在家里附近找了工读，简单的工作2个月。上班第一天，主任带我走进教室，小朋友们一直问我，是新老师还是学姐啊？哦，我人生第一次被叫老师的感觉真是太别扭啦。刚上班前几天我真的超不习惯的，第二天呢要帮小六的学生改考卷的时候，居然有一个学生把考卷用丢的丢在我桌上，嘿，当下我真是傻眼又错愕，欸，所以就这样被他丢考卷了。我想要呜呜呜的配音， 呜呜呜呜呜呜， 被丢考卷以后应该要叫他回来说把他拿走啊。 对啊，就是这个，这应该不是正确的给考卷的态度吧？ 对啊， 嗯， 你干嘛回来把他拿走？ 嗯， 然后他要再丢一次，干嘛回来把他拿走？ 不要啊！ 那我就在你面前把考卷撕掉， 然后叫主任来啊！ 瞧，怕你哦。 然后主任说：“欧老师啊，也不用把考卷撕掉吧。” 对耶，这个时候 主任会说你干嘛把考卷撕掉啊，你可以跟他用讲你撕考卷要干嘛。 不行，我太愤怒了，就这个小孩就不能，这个人渣败类不能活在世界上。我必须他死。 欧老师的这个可能不太行 啊，真是不能当老师的一个人。 后来呢，把考卷发回去的时候，他也是用抢的。虽然觉得傻眼，但又有点受伤。诶，这个虽然跟但用错了吧？ 虽然有点傻眼，但又有点受伤。 应该是，我觉得傻眼，又觉得受伤，是这样吗？我既有点，这个连接词要怎么用？这不是虽然跟但啊。 我就觉得傻眼又蛮受伤的， 我又觉得傻眼又觉得受伤这样子。回家之后呢，就跟家人分享这件事，他们都说我当下 我去学校，我去补习班帮你理论老师的妈妈谁欺负我家小孩，哪一个小孩 欺负我家女儿， 站出来 你刚刚是不是把考卷丢在我女儿桌上， 跟她道歉哦超好笑 这是一个妈宝世界， 不要以为就你有妈妈，我也有妈妈， 我妈还比你妈大哦而且你妈可能还要叫我妈一声妈哦。 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 你说写脱口秀的段子还不错，还是这个世界蛮不错？ 不管是脱口秀还是拍影片都蛮好笑的 然后之后又看到那群人精神拍了不要来同情圈点点啦、啊、好，然后他说他们的因为我现在是老师，要教他们正确的事情，所以当下就应该跟他说这样没礼貌，这样不可以。听完家人的话呢，瞬间有种我是小孩的感觉，我是个小孩在带小孩的感觉。 你就像个小孩。 小六的学生里面呢，有一个是主任的女儿，他有很多行为都让我觉得极度在三个惊叹号没有礼貌。他常常会在上课的时候跟主任顶嘴，然后仗着自己是小六，就很喜欢对低年级的学生大小声。然后呢，只是进教室的门没有关好，他就会吼他们，门是不会关好。 这个小孩有，就是有些精神疾病。 你说我有精神疾病吗？ 如果小孩真的这样的话，必须要看医生，压力从何而来？我可能会想关切他的家庭。 就是看到门没有关好，愤怒啊，然后就以一种你知道，就是我比你大， 是不是曾经门跟他之间有过什么样的纠葛或干嘛，让他看到 没有？他只是看到小事情，然后他可以教训人，他就要教训人，他把握任何一个。 哦，所以不是就是很容易就是气会领。吹到100这样子， 可能应该是也是会吹到100吧。红豆汤给我喝完，不准把红豆留下来。 我觉得可以拍一部片， 又要拍片， 叫做怪奇安亲班。 你最近是很想要拍片吗？ 不是啊，刚刚那些角色都很鲜明哎，请妈妈来的导师。容易暴气的小六女， 小你还要找小六人来拍、這個、 小六女孩啊，本来就很多小孩子都会可以拍电影，他们不能看自己拍的电影。 不如我们自己写一个电视企划案好了，就是现在电视节目有时觉得自己就是 这个，我们已经公开讲了，这是我们的哦，这是我们的哦， 就是不要超过去，然后执行度又很差，我们会真的很愤怒。不要抄我们东西，要拍那么烂， 不然你可以花钱给我们买这两个梗，就这两条线。这两条线我可以卖你啊，你自己去把它写完这样子。嗯啊，你要跟我买哦。 那买完之后你还是要执行啊，你还是要说，就比如说找谁来演什么，这些你都要负责吗？还是不要，你收到钱就算了，随便收到钱就算了，是不是？ 我们现在这个线索那么少、我们只有一条就讲完他的性格。 你把你 很不完整。 你把你的创意式的我也很廉价。 你说有这个就够了。 对呀、啊，万事起头难，你有没有听过？ 那我们这两条线卖有点贵哦。 我觉得你今天精神状态好不是很好。 不许你这样讲。 好，然后他说就会吼他们，然后有一次学生就来找我念英文，他就对着前面的我们吼说：“艾森不会小声一点吗？”念英文也不行啊。 冷气可以开强一点吗？ 热了， 好热哦。这个安亲班是抢办合一5000坪，是不是？就大家可以在里面大呼小叫的。 好，然后那个时候我心中真的是充满 What the fuck？ 虽然你们在考试， 但是我还在耶，你用这种口气吼我，我实在觉得太不 OK 了。某天呢，有个小三的学生在柜台写考卷，我也刚好在柜台改别人的评量，然后还要盯一下小一的弟弟们写 purple 吗？正是有点忙的时候，这个小三的学生拿了考卷要问我题目，我就说这是考试要自己写哦。那这个小三就说，这不是考试啊。 那这个是练习吗？ 我就说主任刚刚不是说这是考试吗？然后小三又说，我就不会写啊，这又不是考试。然后讲完这句他就气冲冲的跑进教室大喊说，主任。 等一下，刚刚那个不是小三学生吧？那是小歪。 没有没有没有，是小三的学生。 刚刚是小三学生吗？ 小歪小三的时候。主任，老师都不教我。 好讨厌小三学生哦。 我真的是倍感羞辱又觉得很不爽。主任就回答说，老师在忙，你在旁边等一下。 主任也回答错啦。 对，因为主任在教课，所以也没有空。 主任教课到一半被破门而入说，主任他都不教我。 欸，这个安静班 全班不是， 这个安静班好像的确是个怪奇安静班哦。 整班的学生不想说，欸，哪位， 怎么会有父母要把自己的小孩送到这种， 他们不知道，因为父母根本不 care 里面，父母就 care 做出来的成果，就是他今天作业写完。我以前就是这样很怪安亲班啊。 真假的？ 对啊。 天哪， 就一样，有的态度很差啊，这样自己高年级就臭拽啊，不过就是个肥肥而已。他真的是未来看起来就很有可能会往很失败的路迈进。嗯，可是就因为他年纪最大，而且为什么明明讲，如果我们现在就以外形来说，长大之后你有点肉肉的胖胖的， 其实是会被欺负的。 可你在小学的时候有点吃香，欸，为什么啊？ 那打架打得赢吧？ 为什么上只不过跟国中差了一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巨大的转变？嗯，我一直很摸不透这个道理。 说小六的时候肥肥还是孩子王，到了国中， 小学的肥肥都可以是孩子王啊，因为看起来就是 没有，我觉得是心理素质的问题。嗯，小时候小六的小学的肥肥到了国中就会变二肥肥，就他就是老大，他就是会当老大那种，因为他的心理素质就习惯当王当惯了。哼，你是个当王的人，你就是不会被霸凌的人。你小时候是个被霸凌的人，长大就还是个被霸凌的人。 可是那个肥肥在班上好像会欺负大家，可是主任一凶他，他还是个小孬孬啊。嗯，那他到底是二肥肥还是？ 他是二肥肥， 他还是二肥肥。 对对对，因为就是欺善怕恶嘛。嗯， 没水准的二肥肥。 对，他就是很恶霸，都是这样子啊，怕比自己强的，只会欺负比自己弱小的。嗯，这不就是恶霸的定义吗？ 可是有的恶霸也很恶，欸，好像就是真正的坏人。 你说有的恶霸很恶，那是因为他就没有遇到小丑等级的恶霸，他遇到 Why So Serious 的时候，他也是刷赛刷。 那小丑是什么？ 小丑是个疯子，这个世界上食物链最高的就是疯子，我不 care 你们全部。

又回来了，请问你的那个怪奇案情班到底那一封回完了没、啊、 还没，还有接下来是令人愤怒的时候了，也是 不怪奇哦， 接下来就是所有的家长在你要把你的孩子送去安亲班之前，你来听听安亲班是怎么运作的。 嗯， 好，那刚刚说那个小三的同学不是就是在考试，然后他要去问老师，老师就说这是考试，不能教你。 他就越级去， 小三就狡辩说这才不是考试。 嗯， 然后冲进教室去烦主任。 嗯， 好，那接着下来呢，最后没有办法被炉了，所以我还是教他了。有个题目是5030到5070之间找出个位数是一的数字，就是5030到5070之间的个位数数字是一的数字。 嗯， 他说他不会。 嗯， 我就问说那30到70之间有哪些个位数数字是一的呢？ 嗯， 他也答不出来。之后我问的问题他也都不回答我，他就闹脾气说算了，我去问主任，他觉得你不会教。 嗯， 这样子正好主任在我旁边迎机应讲义，那我就亲耳听见了主任直接告诉了他答案。 你说就是5031啊， 就是 5041啊， 314151161。 嗯， 这样子我心中依然是一个就是无限的无言啊。然后得到答案那个小三学生就用骄傲的微笑看了我一眼。 好讨厌哦， 超级讨厌耶。这不只是对对你没错，你在结果上面你看到了作业是做完，作业是完成了， 嗯， 但他完全不知道耶，就他还是个智障啊， 嗯， 就是他完全没有练习到， 嗯， 所以他考试出来成绩当然烂啊，对啊，因为他不会啊。然后这时候家长就会看到， 就是主任啊，不是说那个习题也都有做吗？进度也都有会啊，怎么这一次段考考出来分数没有很好啊？啊，他们这次刚好题目就是比较粗心啊，他会啊，你问他他也知道啊，他没注意到，所以被扣分啊。他们这次平均比较难啦，你看那个也是这样子啊，但他都会，然后哦，很厉害。 所以以前你那家也是这样哦。欸，真的是奸商欸。 就是有很多理由，但是他不会告诉，有很多的借口可以用，但他就是不会告诉你说，因为你的小孩 笨， 也没有笨，就是你的小孩不认真， 哦， 就是这样。 不管 什么东西，他就不会讲这句。 就但实际上，就是你的小孩偷鸡摸狗， 就好像 不认真。 为什么不能跟家长老实承认说，好像你跟家长承认说你的小孩很偷懒，你的小孩很懒惰，就等于我们这家很烂。 嗯， 但有时候这个是你要互相， 嗯， 有时候也是互相配合的啊。就是也许就算这样，你回到家又是那个调调，隔天来，或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主任对于家长都有一种就是 敬畏，因为就是 你 收钱，你 是金主， 对， 对，所以就是好像 不讲好话， 你的程度， 对，不讲坏话， 你那个怎么姿态或地位在我之上，我就一定要说一些什么话给你听， 好没人格哦， 嗯， 好没尊严哦。 嗯， 这不是一个做人应该有的态度吧？ 嗯， 然后在他旗下这些小朋友在看到这种泼烂态度之后，长大也不会变什么好人吧？ 但是他们真的很聪明，他会知道，就是就像小三那个， 对啊， 他已经很学会要如何在这个环境中生存， 然后也知道我只要搬出我爸妈来，你就是会低头。 嗯， 唉，小六的学生也是啊，订正的时候都直接看解答。那我就和他们说，欸，你要自己算过跟看过你才算是懂，你才会懂啊，你不会的拿来问我啊。他们就回答说，啊，答案抄一抄就好啦。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 嗯， 好恐怖哦。真心的希望他们可以改掉这个坏习惯， 尤其是如果是中途进去，就是比如说我只进去两个月帮忙，嗯，你要让小朋友对你有尊敬，或是他们会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像那时候我去了那间安亲班，因为他们就是一二年级一班，三四年级一班，五六年级一班， 嗯， 就是然后里面有两个都是待很久的老师，就是从可能一年级他们就一起带，所以二年级也是他一年级带上来的。他们都很坚持就是要带自己带过的那个班，就是他们已经建立好那个班上的规矩，就只有坏掉的那一班会不停的换老师，因为他们已经就是 已经失控了 这样子。 嗯，好，所以就是这也要给家长知道，如果你不得已真的要送孩子去安亲班的时候， 至少你觉得哦，老师的稳定就是流动率很低，就你常常看到都是他， 对，你要知道这个老师已经做了很久，然后让他带你的班。 嗯 这今天也是算是有学到一件事情啊。啊，谢谢前辈的分享。 哎，不会不会。什么爱真的以为自己 在干嘛、啊、 真的以为自己是开安亲班的、啊。 好，然后他说像是有个小四的妹妹暑假作业要写一篇我最喜欢的人的作文，但是他一直不会写。我就问他说，那你最喜欢的人是谁啊？是家人吗？还是你的朋友啊？还是学校同学啊？他就想了一下说，啊，我最喜欢的人是孙悟空。这个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孩子们的童言童语太可爱了、也是你那时候在就是上班的时候也是，虽然有时候应该说虽然常常的时候觉得很烦 很火大， 可是有时候就是又突然会有这种很疗愈的发言，疗愈一下， 要是没有那几句话大家会撑得过来吗？ 可能。对， 这个明信片在哪里呢？ Australia， 又是澳洲。 对耶，我是墨尔本的小拉，原本我是有一个故事想要慢慢慢慢写给你们分享的， 那结果嘞？ 可是我听到马克放了一张专辑，我太愤怒了，所以我先写这张明信片。 什么专辑？ 我一定要说 Spank 打屁股这首歌真的是一个，是那个吗？ 那个 你之前收到一张专辑然后开始在那边放、 哦、 应该是那一张吧、哦、叫什么忘了， 什么， 他是写 Spank 打屁股。 嗯， 这首歌真的是让一个报告已经写不完的又过得很焦虑的人非常想翻白眼。 只有到翻白眼哦。 身为一个喜爱分享的人，我马上上网在 IndieFox 里面找到这首歌贴给每一个朋友。结果一天晚上我大概搜集到了快100个脏话。谢谢马克让我在夜晚一下子收到这么多的讯息。PS， 我写完了才发现不止那首歌，根本整张专辑都令人火大。 对啊， 为什么马克还放那么多首，而我竟然花了台币50元就为了骂你放这张专辑。你让他寄了明信片， 真的耶， 还花了澳币1.95块， 就是台币50元啊， 来骂你。你看这个愤怒使人往前进的力量有多大。 真的耶。 好，不知道你真正原本要跟我们说的故事是什么。 我期待我期待，然后在我希望就是在你那个你叫什么名字，我要记起来。 小拉， 小拉， 墨尔本的小拉， 墨尔本的小拉，在分享你的故事的时候，我会再把那张专辑找出来，然后搭配配。我自己不 戴，我要跟主任讲哦。 我自己不戴耳机，所以听得到的是吴玛丽。 我要跟主任讲哦。 主任是谁？ 蒋毅 哥。 时间过得好快，那然后呢？那种废话我也听说过。那然后呢？那种煽动，我想我可以理解。算以往和错过的太多，但是我们的四月热烈荒唐，谁也夺不走。只因我还算年轻，虽然音乐来得可以 ，But we don't really mind， we don't really mind， 我还。丧时候，沮丧已经过去，长大过程里，远离都已经远离。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必需品，只要和以前一样，明天为自己靠近。 听到歌曲《夜晚还年轻》，每个夜晚我们都很年轻，我们都在青春点点点分享自己。欢迎你在星期六的时候加入我们，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就可以啦。 好的，好的，三重郭雪芙又来了。今天呢，刚从苏州出差回来，除了公司和酒店以外，我根本没有出去走走。虽然觉得很可惜啊，但也 滴滴打车，马上出发， 还是经历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刚下飞机，在浦东机场里面呢，有室内有地毯，有豪华出境走廊的旁边看到很多 人，有这种东西。 对啊，浦东机场有室内地毯，豪华哦。 我是飞浦东吗？ 还是你飞虹桥？ 我也忘了。 看到很多人站着抽烟，我以为我有看错，我还特地停下脚来环顾四周，想说没有人觉得奇怪吗？一抬头，诶，对，是吸烟室没错，只是他们没有站在吸烟室里面抽烟，所以是他们站在吸烟室外面抽烟的意思吗？ 那是不是吸烟室满了，很可怕？ 隔天要去公司的路上呢，看到一位大叔右手持着他的生殖器官站在路边随地小便。 What？ 我一直以为就是台湾是一个文明国家， 嗯， 但我最近真的蛮常看到大叔随地小便诶。 我也曾经在楼下捕捉过一个。 对啊，就是。 可是我也只捕捉过一个而已。 我这一阵子可能这一个月看到了三个吧， 什么 三四个。 都在你家那吗？ 我家那边有，然后其他地方也有。我觉得好夸张哦。 好怪哦。 我觉得这一些大叔你们怎么了，就是你们是不是台湾的毒瘤啊？就我现在有时候会就是为那个世代感到有点愤怒，就是所有台湾的好处几乎就是在你们这一代你们拿得很爽，拿吃干抹净，然后股票赔钱了也要走上街头啊，你们自己不会操作啊，然后军工要被砍了，然后也不爽也走上街头，然后在路上尿尿的也是你们，好处都你们拿了，你们还要怎么样？ 会不会这位大叔他其实什么好处也没拿到？ 也是蛮有可能的， 所以他愤而撒尿，他人生 泄愤， 只剩泄洪来泄愤。 好，然后他说中国的同事们看到了这一幕也都没有人说话，就好像很平常一样。我可是看到了大叔他乌龟的头，我看到了他的头。在中国的4天呢，我每天必会听到的声音就是喇叭声，此起彼落，从不间断。真的，如果没有去过上海的话，你可能要去感受一下，他们真的把按喇叭当作是打招呼， 我们要文明， 他们会让你精神耗弱的那种打招呼， 嗯， 就不是精神耗弱的打招呼，精神耗弱的按喇叭，真的好可怕，太可怕了。然后在他的司机呢也从来不用方向灯，就是随心所欲在道路上面左右的偏移，就像夜市的碰碰车一样，毫无纪律，超可怕。再来就是插队了，之前玛丽有说就上海的时候被插队的事情， 我就是不爽跟你插。 对，我从苏州到上海需要2个小时的车程，我早上喝了太多水，导致我到机场的时候膀胱是非常非常紧绷的状态，好不容易排队排到下一个就是我的时候呢，就在上一位人上完厕所门被打开的瞬间，一位大妈一个箭步就入厕所了，当时我的膀胱又抽胀了一下。他们插队的人呢是完全没有羞耻心的，最后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了，虽然都是中文，但是我常常听不懂，问我圣诞要巧克力还是草莓口味，我一直以为他问我蛋挞的口味。 圣诞跟蛋挞不差很多吗？ 对啊，我说我要炸鸡一块，他说哦辣翅两只。啊？ 可是连数字都不对。 对啊，但我知道炸鸡他们不念炸鸡，他们念炸鸡。对， 可是炸鸡跟翅是不一样的啊。 没有，我念炸鸡的话， 翅是翅，炸鸡很像是鸡胸了， 对不 对？ 炸鸡，炸哦，他会第一个听成四声，所以他觉得会有四声的产品就是辣翅 哦， 就听起来比较像炸鸡，不然的话就会听炸鸡。就是不一样啊，对吧？ 嗯， 我不知道了。出赛这几天我常常内心都是 What？ 我觉得太奇妙太奇怪的东西了，他们都觉得很自在很平常诶，蛮有趣的。 肯定是的， 问题不大。 没事儿，没事儿， 没事儿， 一切都好沟通，好沟通，都一样嘛，都一样，都一样。中文，中文， 问题不大。 In my taxi cab, everybody's looking at me now. Like, who's that chick that's rocking kicks? She gotta be from out of town. So hard with my girls all around me. It's definitely not a Nashville party. Cause all I see is the letters. I guess I never got the memo. My tummy's turning and I'm feeling kinda homesick. Too much pressure and I'm nervous. It's when the DJ drops my favorite tune and the Britney. And a Britney song with us. So I put my hands up to play my song. The butterflies fly away. Nodding my head like yeah. Moving my hips like yeah. I got my hands up to play my song. We know I'm gonna be okay. Yeah. It's a party in the USA. Yeah. It's a party in the USA. Feel like I'm been on a flight.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UFO Shiny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关诗敏已经登场，周飞碟冠红星将介绍大陆知名女性创作人崔子格。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回来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正在读书的马克。 读什么书？ 这一本新书叫做《超级预测》。 预测什么？ 预测所有的事情。关于人有没有办法，就是让你自己的预测变得好一点的书。 Oh. 就是Daniel Kahneman 的那个《快思慢想》，就是 Think Fast and Slow， 他的同事所写的。 嗯， 对，然后也是一个关于决策思考的一本书，好看。 马克玛丽，我想点500的《没人爱的女孩》，但我们没有没人爱的女孩耶，我们有独一无二的女孩，你可以接受吗？ 为什么你没人爱？ 他说他是谁？好，首先他就说 Dear 马克玛丽，天哪，光是写你们的名字，写完马克玛丽而已，我就感受到手写的能力退步多少了，我根本手指就无力呀。 是不是很久没写信了呢？ 我是小鲁，鲁是卤肉饭的卤。我先说明一下这名字的由来。前阵子呢，我去路边摊点了一碗卤肉饭，然后老板在帮我装的时候就说，啊，小鲁要不要卤蛋？我就觉得小鲁听起来好可爱呀、啊。 小鲁真的蛮可爱的。 可是我没有加卤蛋。 小鲁好可爱哦。 我也是个录音档听众，平常一到公司就立马下载来听，常常笑到隔壁用一种看白痴的眼神看我。我明白，因为我也常常这样被看。 你说你啊？ 嗯， 我现在说我啊？ 嗯，之前呢甚至被经理告诫说，哎，不要笑得太夸张，所以我现在就只能看着电脑露出诡异的笑容而已。今天我想要分享裸睡的好处， 好开心啊， 以及开始裸睡之后带来的变化。 嗯，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夏天开始裸睡，可是我正好相反，我是在冬天。 嗯， 而且我住淡水哦。 嗯， 冬天的淡水很冷，所以晚上盖被子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因为被子根本还没有暖，所以你会一直皮皮刷皮皮刷皮皮刷 超冰。 那我也忘了是哪根筋不对劲，突然有天晚上想说，诶，来试试看裸睡好了。大概是3年前的事吧。 嗯， 脱掉衣服之后钻进被窝前的几秒钟真的非常的冷，进了被窝之后还是因为被子是冷的会发抖，可是因为可能你身体直接接触棉被的关系， 嗯，很快 暖得比较快。对，我的被子是什么竹炭远红外线，会吸收体热之后再发热。 嗯， 虽然说是一种冒着感冒的风险，可是呢我那一天晚上睡得超好。 嗯， 而且半夜根本就没有被冷醒哦，所以我就持续的裸睡下去了。 嗯， 其实原本我没有期待说，除了睡眠品质之外还会改善什么，我只是觉得很舒服啊，因为不管你怎么翻身都不会扯到衣服。 嗯， 可是裸睡一阵子之后，我发现手脚冰冷没了。 哦， 我连早上起床之后都不会啊啾啊啾，也不会打喷嚏耶，而且我变得比较不怕冷。 哦， 从此呢冬天在家我都穿短袖短裤，而且我一整个冬天都没有感冒。 这么厉害。 接下来是要分享裸睡带来的变化。 诶，冬天短袖短裤我撑不住诶。 而且你在家，你那时候根本没有棉被的加持诶，你就是真的是一表示你身体变好咯。 这个我哇，这个我撑不住，没有，这个太冷了。 你没试过，千万别说你撑不住。 没有，我为什么会穿上长裤长袖，就是因为我觉得冷了。 没有，你没有试裸睡啊？裸睡哦 ，please please 裸睡。 裸睡， 嗯， 我有试过裸睡，可是后来我不喜欢。 你当天晚上就没有感受到舒服的快感？ 嗯，因为我觉得裸睡会。要增加我洗被单跟被套的频率。 为什么？ 就觉得会比较快脏啊。 可是你的身体很干净啊，脏的反而是衣服吧？ 是吗？ 对啊，你身体天天都有洗澡，为什么会脏？ 没有，你的身体就是 你的衣服不是反而接触到外面的东西吗？ 可你的身体还是会排泄出一些你知道分泌物啊，有的没有的。 当然不是什么身体皮肤表面油脂是在保护你，是很健康的，是很棒的， 是很棒的，没错啊。但对我的床单被套来说不是很棒啊。 嗯，好，裸睡的变化是什么呢？我下半身比较肉，等等等等，挂号，不要期待神奇变瘦的故事。好，我下半身比较肉，所以平常都穿长版的衣服，修饰一下大腿还有屁股。可是裸睡很妙哦，我的腿一样粗，屁股肉还是一样多。 嗯， 但我发现 我接受自己这个样子了。 哦，变得有裸睡，变得有自信， 不是那种说啊，我知道啦，基因就是这样啦，我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天生就是水梨人，不是这种自暴自弃，是一种觉得嗯，我这样还是蛮美的， 嗯， 或是巴西臀哎，然后或是。我还有，我虽然可能这边不够棒，我的脸还是很棒啊，嗯，就是会变得很正面的感觉。 哇， 我就觉得我很 sexy 耶，我屁股大是大没错，但很翘啊， 嗯， 而且我的腰臀比例很赞，好不好？除此之外呢，我的审美观也变了，走在路上看的都是肌肉，所以如同威尔汉林他说，因为我有健身啊，健身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以后有机会再分享关于这一块。 所以他要打电话进来说，因为我裸睡啊，裸睡也改变很多事情。 还有一件称得上改变我一生的事情，就是因为裸睡让我更在意自己的身体， 嗯， 所以我也想要对我身体更好， 嗯， 他就开始使用棉条。 Good！ 女生真的要来试一次看看，不要被电视上的卫生棉广告骗了，什么尾端加宽加长，你可以安心睡哦。没有没有没有，你就是不能穿可爱的小裤裤啊。所以经过几个月的裸睡，春天的某个月经来的晚上，我突然想到，嗯，春天来夏天不远矣，我又要包着尿布走来走去吗？ No no no， 这样不太舒服，所以我就马上上网查棉条的利与弊，偷偷花了大概3个小时。好，嗯，我做好心理建设，我告诉自己，现在世界上谁还有处女情节呢？爱你的人不会在乎处女膜的，这根本什么都没有，大胆的放胆的塞吧。 而且欧米，棉条不会让你的处女膜破掉的好吗？ 你不是已经花了3个小时做功课吗？ 棉条不会让你处女膜破掉的， 或是他反正就跟自己心里喊话，嗯，他就大胆的塞，然后一半卡在外面。 嗯， 我住的地方是雅房，所以我只能套上宽松的短裤，用诡异的步伐走到浴室， 嗯， 想说拍点水让它湿一点，然后可以把棉条拉出来。 嗯， 通常呢，第一次使用棉条可能都不太顺利。 是的。 可是请女生们不要轻言放弃，我再去拿一支新的。 嗯， 这一次呢就顺利进去咯。可是可能是因为你第一次使用，所以就算其实棉条它已经在正确的位置了， 你还是会担心说这真的对吗？ 他说还是会有异物感，可是就像是可能你戴隐形眼镜的感觉， 嗯， 克服了异物感就好了。所以隐形眼镜进去是有东西在里面的感觉啊， 一开始的时候，后来一定不会啊，后来就是一开始会不习惯啊， 嗯， 前可能 会想要扎眼睛这样吗？ 前几次戴会想这样，我想看会想扎眼睛吗？会好像觉得不知道说不出来，就是怪怪，你就是觉得怪怪的，因为那不是你身体习惯的东西， 嗯， 你戴个也许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非常非常习惯。 从那天晚上开始， 有听到吗？ 是吗？你说隐形眼镜还是棉条？ 棉条。 从那天 你都没有近视，你戴隐形眼镜干嘛？ 我的生理期是整个月最干爽的一周，然后因为他觉得棉条会主动吸收精血， 嗯， 所以觉得经期会变短一些，精血排得更干净，然后血块也是会排出来的哦。 嗯， 但是凡事都有风险的。就是你要记住，塞棉条之前，各位女孩一定要把手给洗干净， 嗯， 不然可能会引发中毒性休克，那个可能会死的哟。所以，然后现在他看到电视上的卫生棉广告都非常不屑，因为我曾经也以为新产品可以让我一觉到天亮，翻身也不外露， no， 怎么睡都安心。但是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美丽。好。写到这里差不多该结束了。总的来说，很多事都有门槛的，或高或低。裸睡跟棉条要跨越的可能是羞耻心跟道德感， 嗯， 因为朋友说什么裸睡很害羞欸，嗯，然后棉条我就是会怕怕的，就是很真的有些女生不敢往自己的阴道塞一些东西进去， 嗯嗯， 但做了这两件其实是小事的小事，却让我觉得 人生都不一样啦， 我自己更加勇敢，也更加强大，有一种哼我敢哦的傲气，嗯，也让我觉得我变得更爱冒险，这就是跨出舒适圈的能力吧。 是小鲁的来信啊，封面大家都会写马克信箱， 是 他居然写了马克相信，然后啊反了把它换过来， 好酷啊。 但是到底是谁会马克然后写了相字呢？ 马克相信，因为相听起来相信好像是 believe， 不过他的相 他 的相真的是信箱的箱， 他就写箱子的箱。OK， 他可能是在想哦，我要写给马克信箱，然后因为在写马克的时候就已经先想要箱了，所以就一起把箱写上去了。 太赶了， 这一封信，马克、玛丽平安。 综合小刘来信， 好久没写信给你们了，我是综合的小刘，之前有 call in 拿到电影票看了，很感动，我是基督徒， 我知道， 之前在花莲被家人在庙里待了9个月， 我知道， 他们逼我出家，我每天向上帝祷告，终于回台北了，青春点点点超赞的啦，我每天都有收听，祝听友满天下平安喜乐，综合小刘 又变化了，瞧着我长睫毛，是你最美的记号，我每天睡不着，想念你的微笑，你不知道你对我多么重要，有了你生命 是故意放这首歌给计程车司机听的吗？ 不是， 大哥，司机大哥，你有听到小酒窝吗？你想要跟着一起唱的小酒窝，我们是青春点点放给你听了哦。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司机大哥就算开了，他那时候御姐爱搭车应该是白天吧？ 是啊，应该是吧。 那可能司机大哥已经回家咯。 司机大哥也许今天想要开夜班呢。 间谍放送。 这五年我等了很久，我也期盼了很久，但奇怪我一点都不紧张哎，因为我知道，也有很深很深的一股力量要告诉我，一定要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会看到你们，然后我会听到你们的掌声，我会陪你们度过一个非常难忘的夜晚。谢谢。 是你为我今天 芳芳华盛宴演唱会蓝光 DVD， 每一首经典，每一幕感动，只为珍藏仅此一夜的绝美绽放。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小朋友最喜欢的日本飞行船剧团带着杰克与魔豆来咯，快跟着杰克一起爬上云端的城堡，来一场大冒险，从巨人的手边救回公主。9月16日起全台巡演，购票请洽年代售票系统或同欢艺术02-2778-5596。 流行极限因他改写，让 iTunes 榜冠军引领2016最潮都会节拍，媒体赞誉布兰妮最强回归，布兰妮操控流行最新大碟，荣耀强袭。Sony Music，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大家好，我是伍佰。 Because it takes two to whisper quietly. The silence isn't so bad till I look at my hands and feel sad, 'cause the spaces between my fingers are right where yours fit perfectly. I'll find repose in new ways, though I haven't slept in 2 days, 'cause cold nostalgia chills me to the bone. But drenched in 马克，两位好，我是香明，又听到闹性慌了。上一次来信的时间应该是涨停板啊，怎么念出的时候跌停板呢？马克信箱跟台湾股市有点难捉摸哎，请恕我这一次是电脑打的，因为第八封的来信又是轮到马克，所以你要马克念吗？有吗？ 不不不！ 哦，因为他很怕你念到的话，他写字你会念得很困难，所以你就用电脑打的。他说要称赞两位，没想到信件可以有歌曲创作跟英文教学，马克的音乐造诣真的是很厉害 啊。什么时候 when？ 可能上一次他有说什么想要什么歌，就即兴，就是叫 你好像有乱唱了一下，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我是张继。 然后他有说什么英文内容造成我的困扰，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上次那这两个单词如果我念错，这一次我完全还是不记得正确发音。 哪两个？ 他说 unhappy 的英文读音 unhappy， 他常常也是 unhappy， 就是因为我已经忘记之前我念什么了。像是他觉得 surface 应该会念 sur 加 face， surface 吗？ surface、 但是 face 加上了 sur 之后念法又不一样。 face， 然后、 Surface. 首先他要先修正一下之前来信的内容，他要介绍的美国影集是 Person of Interest， 不是 Internet， 怕大家搜寻错。那影集的故事内容主要是主角们利用城市的一个后门，机器会在不重要清单中告诉一组或多组的社会安全号码，围绕成 一个围绕着一个或多个事件来阻止犯罪事情的发生，但机器无法告知号码究竟是受害者还是加害者，所以有时候你不只是要救人，也有可能是要解决一些危险的情况。好，他就说每一次他听到可能你聊信号，他就想到这部戏，他说他有跟你讲过。然后重版出来说活着真好，或是说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的太好的人，是女主角发掘她的中田漫画家。她觉得漫画一开始的角色是有点没什么存在感，唯唯诺诺，到最后可以说出 活着真好， 她觉得看着观赏者的角度来看，她觉得非常激励她的心。她今天想讲一个主题是巧合与奇妙的回应。上次来信的巧合是讲到反青春点点社团，有人在 PTT 上面问说什么是反青春点点社团啊？这是我们幻想的社团，我们幻想有一个想要击垮我们的。 我想要请求你用字精准，请把门拿掉，这是你个人幻想的社团，不是我们，是你。 OK。从上面这个点出发，人生有时候很奇妙，有时候反向的巧合让我觉得很有趣。第一个就是我来信说到2009年8月7号一定招来好桃花那本书，那封信跟那本书念出的时空对比，当时呢书籍内容是玛丽是很兴奋的在念这本书一定招来好桃花，然后马克在后面不停的破除迷信乱入等等之类的，比如说当时介绍一些小秘招，玛丽就很开心地说，我跟你说你要准备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三条线，每一条是48公分，马克就说死吧死吧。当时马克信箱还有听众来信重复了这集内容，然后后来我信提到了这个录音档，提到这个录音档当时马克没有破除迷信了，还很认真地讲起咒语，玛丽却变得很生气说好烂哦。 哈，我们有角色互换哦。 这种过了几年后的反差效果让我在收音机前觉得非常神秘，而且他又觉得妙不可言啊，就是很妙。第二个也是他之前的来信提到某天节目呢是什么阿强师的料理世界，比如说强强他会口述材料来做料理， 就那一集你请假嘛。 对，那时候两位主持人反映玛丽记得有这集，马克完全不记得，我超惊讶的，因为这集明明是玛丽请假， 对啊， 马克乔治一起主持，我记得啊。然后那一天搭配的 MM 音乐教室是 I will follow him。 好，很妙的原因是因为玛丽记得，然后马克说我没印象，玛丽还说了是不是因为你不在，这明明就是你们相反的啊，你们是活在平行时空吗？ 对啊，我现在记得了，那为什么那时候我不记得？人的记忆也蛮奇妙的。 这两次的那种转换让我觉得人的记忆是不是有种转换啊，有时候是 A 但其实是 B 等等之类的。接下来是巧合的部分，关于青春影城，由于记录档有中断，我曾经在记录的时候想说之后会不会有重复的电影出现啊。 我们自己也很害怕。 对，今年七月份的节目出现了一部我个人还蛮喜欢的电影，当初被中文电影片名所骗，叫做飞行型男日志。我看到片名以为很难看，但是某天在电视上看到觉得诶 好看得不得了，告诉你。 没想到这部电影也是我第一部想起青春影城重复的电影。 有出过了。 当时我还没查询前一次提到的青春影城，我以为是马克出了两次。那我就想问马克是不是也喜欢这部电影呢，没想到其实是玛丽先出了这一题。然后之后你也出了一次。我当下想，因为可是我们出的片段是不一样 的，他说如果你们真的连片段都出了一样，他真想起哄在一起在一起。好，然后他就说他很喜欢这一部飞行型男日志，有很多美国城市的重要地标，因为他不是带着他妹妹的看板去各地合照吗？ 对啊， 让他想到了艾米丽的异想世界，艾米丽为了爸爸把花圃小矮人带给空姐去环游世界，还寄明信片给爸爸，他很喜欢这种有趣的小桥段。好的，因为他觉得节目好像闹性慌，所以他又想办法做了两封，所以后面两封是问答吗？ 是问答题耶，他想要借由问答看两位记不记得答案，分成玛丽题跟马克题，然后搞不好你们在问答的过程当中也会回忆到当时有趣的或是当时听众不知道的片段。好的，那应该这个要留到下一次耶，不能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把它浪费掉。 好，所以就是反正我们也开始心慌了，所以下一次我们有问答题考验。 嗯，然后他就说那还是要先跟两位说声抱歉，因为之后短时间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写信给马克信箱。 嗯， 在这边也呼吁其他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解救马克信箱，那利用这封信做道别，之后我还是会认真听节目或是听录音档，祝福三位工作顺利，活动顺利。此外想问个问题，玛丽去马念先脸书私讯当初巴黎草莓的 没有回应， 对，他没有回我，我反省了一下， 怎么了？ 可能是因为我叫他念仙的关系， 你觉得太亲昵了， 他可能看到就一肚子火烧起来。 为什么叫念仙会一肚子火？ 就可能觉得 你谁 干嘛跟你很熟哦，这样子可能不开心。嗯，我猜啦。你们容许了所有的容许，男人和女人为什么要在一起？爱情面前的认真的游戏，每个爱玩的人都输不起，学得太聪明反而变得不聪明，学得太聪明反而变得不聪明。 进歌进歌 破摇滚规则，进入巴士底的疯狂世界，打破音乐框架，一举攻陷全球。巴士底乐团。 Shut my eyes and count to ten. It goes in one ear out the other, one ear out the other, burning bright right till the end. Now you'll be 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Missing from the photograph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Watching through our fingers. In my thoughts you're far away, and you are whistling a melody. 超越八百万销售记录，全英音乐奖年度最佳新人肯定，暌违三年回归乐坛大作《疯狂世界》。 What's gonna be left of the world if you're not in it? 请听环球巴士底乐团 Good Grief。 世界的我们从台湾来，探索生命，体验生活，带孩子发现台湾，拥抱家乡。天下杂志号召全台国中小教师们用爱与热忱为孩子设计创意教案，总奖金超过20万，只给热血100分的你。微笑台湾创意教案2016征选活动报名到9月30日截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微笑台湾创意教案。 SHE 15周年全新 EP 收录合体新歌《永远都在》加三人首支独唱曲2016版，8月26日正式发行。 Hello， 我是 Eric 周兴哲。 礼拜 平常的青春点点到了要跟大家说晚安的时间了。 晚安。 今天星期六可能很多人要上班上课。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要去 Big Band。 哦，怎么那么棒，怎么那么酷啊？ 但是不行，因为我大学同学后天要结婚，所以必须要策划婚礼。 婚礼不是应该很早就策划完了吗？ 因为他其实是在日本，他这次是归宁，他已经去夏威夷结过一次婚了。 然后归宁还要干嘛？ 归宁其实就没有，就是办个婚宴这样子。 然后你要帮他想细节跟 细节已经想好了，可是因为他之前因为都在日本，所以没有跟主持人开过会啊，哦、所以要跟主持人确认一次流程。 哎，人的能力越大，啊、责任越大。 我是 Spider-Man。 最后，那首歌曲呢，来自于宋冬野的《董小姐》，先生小姐跟你们说声晚安喽，拜拜， 拜。 小姐，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董小姐，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小姐，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嘴上一句带过，心里却一直重复。董小姐，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蓝珠。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从前，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还有明天。董小姐，你可知道我说够了再见，在五月的早晨终于丢失了睡眠。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所以那些可能都会是真的，董小姐，谁会不厌其烦地安慰那无知的少年。我想和你一样，不顾那些所以，跟我走。